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你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那和我联系的方式呢，同样是通过新浪微博，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，时空音乐盒，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。

在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当下，春节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大鱼大肉不是像以前那样受欢迎，反倒是一些时令蔬菜得到人们的青睐。尽管如此呢，在一起的感情需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，依然是成为中国人内心挥之不去的文化，变的只是团聚的形式，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团聚的向往和追求。接下来的时段，我们要听到台北下了雪，又见炊烟，美人鱼。 我在闹区喝完第三杯咖啡，午后的阳光好刺眼，没有你的台北在心里下着雪。我是人们装扮没表情的脸，这里的天气好多变，没有你的台北却一直不下心忘了你的脸，带着你的誓言就飞远一点，让我没机会去到你的身边。如果台北下了雪，或许真的

就看见。 说到过年必买组，不管是必买一组还是老年飘，只要家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，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了。那这种主观心理感受来源于一种比较差异下的心理落差，就春节看起来喜气洋洋，不少人却不是真正的快乐，让许多人的心灵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，精神没有得到足够的缓解。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，在乎这是错还是对，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痴迷我也痴迷不悔。也许我应该放弃，

我怎么会三心二意，我的未来还在你那里。其实啊，幸福离我们很近，不想摘不下来的星星，不是你对我还有质疑，身边太多不坚定的爱情。别害怕，幸福离我们很近，不过一枚戒指的距离，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兴起，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。耶耶，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兴起，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。 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的习俗，只要和家人在一起，那就是美好时光。在不在老家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们今天说到避霾一族到外地去寻找年味儿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不要忘记生命中还有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眷顾。避霾族不仅有对空气质量不佳的规避，更加有对品质假期生活的找寻和发现。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。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，你懂了，所以我自由。你不懂，所以我坠落。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，就有了思念借口。爱冷冻我飞行中的双翅，你回应我靠近天头，你沉默我成了经过。 真的残酷吗？我这温

及中央运河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我是叶晨，现在很多人呢就觉得年味没了哈，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看到糖葫芦或者是放鞭炮。那今年过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家人团聚呢？今天我们说到闭霾一族，基于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空气环境，很多人还是选择到外地去过年，甚至是出国。那你对这样的过年方式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告诉我们聊一聊，搜索叶晨主播。 你总是腼腆仍幽默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，灌溉满座花园，让我种泪眼。对你，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？ 你总是淘气，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，编织整片屋檐，让我多一面。对你，我没有抱怨。 我为你泡过咖啡，额外加了甜，甘蔗叶的晕眩。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，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觉得小心翼翼，想说明害羞的鸟。 我喜欢追你，却偏偏喜欢躲，不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，有一些微妙的感动。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，甘蔗叶的晕眩。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，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脸。 我喜欢追你，却偏偏喜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，有一些微妙的感动。 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， 来说一下闭霾一族哈。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三个字我有点晕眩，什么叫闭霾呢？哎，看到霾我们就知道了，就是避开雾霾了，给自己找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享受一种与众不同的慢生活。你对这样的过年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或者还是觉得在家里过年比较保守和传统呢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发过来与我们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，搜索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宇宙的雨，星辰的神。 生活就是舞台，在每一种盛开，你我为梦添色彩，无人可替代。生活就是舞台。 似火，桥边满塘燕归来，千家欢声远不断，万户笑语家门敞开。脚尖舞动着青春，手指奏响月心花，提笔挥洒摇花卡，因为热爱所以存在。生活就是舞台，在每一处盛开，你我为梦添色彩，无人可替代。生活就是舞台，时刻充满期待，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绎同精彩。满是欢笑的时刻，眼底暖意迎进来，身边每一道风景放声歌唱出美好未来，声动青春卷四海，快乐扬帆千里外，生活有一种魔力为你我绽放，不需等待。生活就是舞台，在每一处盛开，你我为梦添色彩，无人可替代。生活就是舞台，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绎同精彩。

心事在夜晚的夕阳会变苍老了。可以让我都不要再想起你吗？像一座城楼粉碎在遥远荒漠，我和你等待一起长出白发，还会有那一天吗？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？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的错，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。的平静吗？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，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随着今年春节日益临近，北京的各类文化活动也在积极筹备中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北京将举办文艺演出380场，庙会、游园会、花卉巡游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0项，艺术展览21场，为民众的假期生活奉上文化大餐。